2014年香港雨傘运动进行期间，一位叫做黄默的广州人在广州举起横额，支持香港人争取普选、民主、自由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入罪，获纽约人道中国颁奖，表扬他敢于抗暴的勇气。不知道香港的朋友有没有机会拿下这些这国际奖项呢？我希望没有了。在强国就会出现中共政权一条话就说人颠覆政权这种的荒谋，但不是，看来香港都渐渐被洗脑，港独、自决这些字眼等等都是十恶不赦的大奸人的。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在香港穿着件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衣服，然后就被公审、被判监，然后又会拿些国际人道奖项呢？希望没有这样的一天。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一名中国留学澳洲的女大学生，因为看不过眼几个台湾学生说自己不是中国人，于是在美国发明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说要杀死几个台湾人，结果是怎样？就是被学校赶了出校咯。澳洲政府还说要赶她回大陆。这名禁爱国的大陆女生又求情又道歉，又说自己其实是国外的国民党啊，点点点，就是死都不肯回大陆。唉，真是好乱啊。这些应该就是所谓的 double thinking, 双重思想。其实用阿 Win 的角度来看，其实他们简单讲就是人格分裂咯。我是爱国新环者阿 Win。 好，欢迎回来这一次的强国 新环者。 啊，呢啲台湾呢一位学生嘅行为呢，其实好多都系即系点样讲啊，那个洗脑教育做得好好啊，我觉得。 但系就好似前排 MJ 同白琪有介绍俾我嘅一本书呢，叫 1984, 咁啊个作者叫咩 ,George Orwell, 佢里面，因为我嗰日行过书局呢，睇咗十几页，咁啊佢有讲呢个 double thinking 嘅，就係讲话可以有啲人朝头早就唱住歌就话要反对美国点点点，但系下昼咧就去买美国入口嘅产品。 系以呢一个台湾嘅系咪点啊？呢、這个澳洲学生， 澳洲学生， 澳洲留学生系啦。做例子咧，即系佢一方面咧，佢又知道佢喺澳洲咧能够得到好啲教育啦，应该 系好啲教育有自由啦，可以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。 系另一方面咧，佢有啲嘢系潜移默化咗啊，佢觉得咧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台湾那种就是分裂国家的行为，就是不爱国的啦，咁样各人有各人的睇法啦，如果佢真係自己咁样去諗呢，我觉得都冇为错嘅。咁但係系咪真係咁多人自发地咁样去諗成一样咁样嘅嘢呢，我就觉得好有伤口啦。所以今期呢，我就同大家讲下一啲洗脑啊，潜移默化令到我哋渐渐觉得系认同嘅一样嘢。 其实好成功嘅。我会觉得特区政府啦，即係呢十年啦，我唔好讲到回归前咁远啦，就由而家系2018年啦，我就讲2008年，2008年可能大家都会唔会有一刻嘅感觉感触，就会觉得诶边个做特首冇所谓噶啦，都系 听中央话， 都系中央话。起码嗰时你会觉得零八年嘅 仲有份憧憬， 仲会有份憧憬啊！如果当其零八年嘅特首应该仲系 曾荫权 啊！如果曾荫权咁扑街啊，点点点？诶，如果边个做成龙做就好啦，刘德华就做就好啦。但系发展到今日，即系呢、这个洗脑教育已经令到我哋会觉得，唉，屌算啦，搞咁多嘢，边个仲咪一鸠样？ 都系西环治港噶啦，都系听中国话。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，我觉得系最成功嘅，喺短短十年唔到嘅时间啦，就可以令到我哋已经系好灰心、好气馁，亦都系明白到嗰份无助感。 然后我就喺度提醒翻咯，即系呢一种环境系咁样嘅，现实情况真系咁样发生紧，所以大家有咁样嘅谂法。咁但系即系我而家尝试喺度提醒下，喂，其实呢啲真系唔系正常嘅，真系唔好当出边嘅世界一切正常。咁我点解会有咁样嘅感触咧？就话说咧，我早日咧介绍下一套纪录片俾大家睇啊。呢套纪录片咧揾咗好耐噶啦，叫做《乱世备忘》。 系 咁就比较迟出现。比较迟出 DVD 啦，就是一个攞奖纪录片嚟嘅，记录雨伞运动嘅。我睇晒，咁你话佢系咪拍得好好咧？其实就有啲即系比较青葱嗰啲人去拍嘅，即系亦都系参与者啦，好年轻嘅人啦。咁佢记录当时嘅嘢，好呈现到当时嘅情况。咁但系都系一啲好少部分嘅嘢嚟嘅啫。咁但系咧，佢发生咗咩事咧？呢、這个片咧，其实系攞奖，但系咧喺香港系搵唔到地方上演嘅。系啦，唔知咩原因啦吓，大家 知道啦。 咁跟住我喺度睇啦。咁咧，我嗰日咧有个朋友喺我屋企，咁喺度坐低喺度自己做自己嘢咁样。咁喺度睇呢片，跟住佢话哇！ 乜呢啲片出得街嘅咩咁样？跟住我都好自然咁话，哦系啊，我唔喺街买噶，我喺网站买噶。跟住一路睇一路谂，啊其实点解唔出得街嘅咧？ 又是用返相同嘅一个逻辑思维。喺又係十年前2008年我哋当其实冇咁多嘅审查，亦都冇咁多嘅所谓自我意识啊，自我嘅批判啊，咁会觉得呢啲睇唔睇得架，嗰啲睇唔睇得架。即係去到今时今日，点解我哋突然间会睇到一套唔係话屌咩咩咩去搞啲未成年少女啊，或者下一啲猥琐性暴力嘅，纯粹系一套当拍摄翻，即系如果用翻韩国做例子，就系嗰阵以前嘅咩光州运动啊， 逆权司机啊咁样， 类似啫嘛。系，即系点解我哋会有一个突然间去到2018年嘅今日， 系 我哋会有一个咁嘅自我审查，会觉得哎呀呢啲嘢都系唔好睇啦。 系啊， 哎呀可能阿爷唔中意啊。 然后最严重系一啲。普通嘅市民嚟嘅啫，即系我个朋友，或者系而家好多嘅普罗大众都会觉得啊，呢啲系好似唔睇得嘅，呢啲系应该唔系喺 DVD 嗰喺 DVD 铺可以买到嘅，而确实吓，我确实好似冇喺一啲 HMV 啊正常普通卖影碟嘅铺头度咧见过呢一只 DVD 啦。 系 咁究竟我哋而家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世界咧？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要接受咁样嘅环境嘅咧？喂，而家就话喂有一啲咁样嘅。偏立场性嘅纪录片唔摆得出街，唔可以正式咁上架，会唔会有一日系一定要有啲立场嘅纪录片先至可以上架？咁我哋以后就真系嗰种洗脑教育啦。 哦，早排啦，咁啊，多谢 MJ 啦，借咗本叫做《为了活下去》啊，即系一个脱北者啦，北韩嘅一个脱北者写嘅一本，佢当其实喺北韩嘅生活点样偷跑偷渡嚟到大陆，点样去移民咗去南韩咯？即系我觉得。即系虽然唔系一个合适嘅例子，但系个情况有一类似嘅。呢个喺小说里面有讲述咧，呢个女仔啦，咁细个喺学校读书嘅时候，每一日要歌颂呢个金日成啦，金正日啦，应该金日成啊，应该系当其时佢细个 歌颂政权啦， 歌颂政权啦，歌颂呢个 Big Brother 啦，咁跟住以至到佢点样连接触泰坦尼克都系要偷偷摸摸嘅，即系我开始睇 MJ， 即系呢一个 topic， 我哋呢一节讨论嘅一个。内容，即系会唔会有朝一日，我哋已经发展到我哋唔用得 Facebook 呢啲嘢，可能而家大家会觉得好荒谬，但系正如就喺十年前，大家会觉得好荒谬，点解呢套雨伞运动呢套咁嘅纪录片唔睇得？点解我哋会觉得选特首我哋边个都一样？即系十年前后光景，我哋会有啲咁嘅想法，哪怕可能真系今年2018年，去到2028年，我哋真系Facebook 唔睇得噶，屌喂要翻墙要点点点，可能荷里活嘅一啲大片，哪怕系Titanic 续集，可能我哋都唔睇，系复仇者联盟第六集，我哋都唔睇得噶，即系要可能又要偷偷摸摸咯，又要可能真系会怕。最怕系咩啊？可能当其时发展到成个教育系，啲仔女就会督你啦。爸爸你唔睇得噶呢套，如果你睇我哋会坐监噶，听日去告发你。 系连坐式啊， 即系随时会有咁嘅情况发生。大家听众唔好觉得系好荒谬，或者一日系好远距离我哋，即系唔关我哋事，但系真系好大机会会出现。 所以要听强我生还者，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，我哋喺度。感受一下啲內地發生緊嘅事啊！咁而家毫無疑問，而家香港真係喺中共嘅政權嘅管治之下嘛。咁我哋諗下啲內地發生緊嘅事，咁從而就諗下，喂呢一啲係咪我哋嘅前車之鑑？我哋係咪想香港向呢個方向發展？譬如話呢個網絡嘅自由啦，大陸咧佢哋就唔會話封殺一啲反政權咁嘅行為啊！有啲人講中共嘅説話唔啱聽，佢唔會咁講嘅。佢而家咧好多時咧就係一啲我之前都用過好多內地嗰啲雲盤啊，你当 iCloud 咁样啦，咁咧因为好方便啊，佢咧就经已封杀晒，咁其实嗰啲云盘上面咧未必有一啲大不道嘅说话噶，咁但系就系唔想嗰个资讯自由，佢就系用一啲我哋要打击色情，打击暴力，打击侵权呢啲行为，咁从而咧就封杀晒呢一啲，咁令到咧所有嘅嗰啲网络咧都喺佢嘅掌控之中，从而咧令到咧佢系可以做出一个筛选，就唔会再有任何一啲不利政权嘅新闻啦， 更嘅嗰啲報道啦，或者係類似嘅消息，譬如話哦，我假設嚇，假設黃秋生、何韻詩呢一啲啊，呢一啲就係一啲 邪惡勢力啦、 啊，黃色嘅 icon 啊咁樣，呢啲人連喺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網頁上面見到佢機會都好微啊，或者見親佢咧就有一啲負面報道哦，譬如黃秋生近年有十個新聞嘅，一咧就係黃秋生攞最受歡迎男演員，二咧就係黃秋生攞最你問唔知咩文青咁嘅獎，但其中一個咧就係黃秋生咧就細個有個朋友話佢呃咗人哋500蚊咁樣， 跟住就淨係報道依樣嘢， 係啦，肯定。咁你當你日日去睇，淨係得嗰個咁嘅報道嘅時候咧，我近嚟睇《東方日報》啊，就係出現咁樣啦，有一個叫做咩啊，郭文貴啊，好有趣噶，你以為佢係十惡不赦？但我唔識佢，講真係我亦都冇，其實冇特登去研究佢。但係如果你日睇《東方日報》咧，你會覺得呢個係十惡不赦嘅大奸人。隔日就有新聞出㗎啦，隔日就有一啲唔知乜嘢嘅佢手下有犯罪啊，佢自己又點樣犯罪啊，好多罪行㗎。 咦，郭文貴咧可以留翻 下一集阿伯奇喺度講嘅。郭文貴伯奇咧對郭文貴係幾有研究。 淨係你淨係攞《東方日報》日日報佢啲報道出嚟啊，你當故睇故事咁睇啊，哇， 好睇過金融啊， 好睇過危險人物啊！你以为佢真系发生咩事？哇！佢真系犯罪集团。 咦？证明 MJ 都系《东方日报》嘅忠实支持者嚟。 唔系啊！而家睇新闻咧，要好辛苦啊！而家你认识一件事咧，我尽量都想啊，我系咪俾苹果洗脑？我都会咁样去批判性思考嘅。 系 咁样再睇下唔同嘅媒体点样报道同一件事。譬如话上一节我哋讲嘅打记者事件，我就睇下唔同嘅媒体你点样报道，睇下无线点样报道，睇下东方点样报道，东方点样报道啊？唔报道 系东方系完全冇报道。 我就揾唔到啦，嗰日吓，可能我真系咁啱揾唔到。如果有人纠正我，我喺嗰日之发生嗰件苹果摆喺头版嘅，东方我睇晒佢成扎，我揾唔到。 可能摆咗个 C 一咯。 可能我真系系啦。咁呢个 TVB 有报道，好庆幸佢有报道。咁但系咧，佢就偏两边报道啦，先讲咗中这个公安报道一条片出嚟啦，讲公安个讲法，然后讲引述 Now TV 讲法，咁啊算系比较持平嘅咁样嘅报道噶啦。咁从而呢一啲你可以睇下，即系你可以，我希望大家咧喺一啲唔同嘅事件之中啊，可以去抽翻上身出嚟，谂下呢件事其实咪真系咁正常嘅咧？ 即系呢个自我审查咧，话翻转头啊，即系个自我审查已经系慢慢啊植入咗我哋嘅脑海里边噶啦，即系一个切身处地嘅例子啊。咁我哋咧就公司啦，闭公司啦，就早排就做一啲嘅广告DM 单啊，就系宣传宣传册子啦。咁咧为咗拣一啲嘅 background 嘅，用一啲花谂住过年啊，我记得系过年个时候用啲花。咁当其时咧拣咗其中一个秘书啦，就拣咗拣咗梅花。跟住咧本身我都觉得冇乜所谓，都靓。跟住收尾咧就老细一睇到之后，哇，梅花唔得噶，大佬啊，点点点噶，会好抗拒噶。咁我觉得呢个也亦都系其中一个自我审查，因为梅花系台湾嘅国花嚟噶嘛，系啊，就会觉得系唔应该用呢个嘅。咁但系如果又系翻翻十几二十年前，即系你用咩花唔需要去特别嘅去，即系如果去到咁嘅情况，你好多即系每一件事或者每一句推广嘅口语啊术语，你真系即系好怕，你一定会不一而再。再而三自我審查，好怕觸動到 Big Brother 嘅神經啊！即係我覺得係好可悲嘅一件事咯。 是啊，而家咧香港系越嚟越多人即系认同咗呢一套啊。譬如话咧，头先讲嘅大陆人内地强国系好惊台独呢样嘢嘅，咁所以咧就梅花代表台湾都唔得啦咁样。咁而家亦都香港嚟讲啦，就用港独啦。港独呢个系我觉得系一个近年几咁吊诡嘅 topic 嚟噶。我啱讲啊，我当自己系一个好忠实嘅黄丝嚟讲到啦。我都未去谂到港独， 冇谂过，真系冇谂过。 但系港独嘅诡异之处咧，就系首先佢要将呢样嘢妖魔化，然后咧无论你提出所有嘢咧，你都可以将佢拉向港独。我喺街上面见过啲横额，就系啲民主党嘅横额，跟住就俾人哋咧交叉佢个头，就话佢系港独分子。而我印象中啊，民主党我未见佢支持港独嘅。咁系佢吊诡之处咧，就系咧你一去到所有 无限放大上纲上线啊，所谓嘅 你吊诡就譬如我哋而家咁样啊，我哋都要同港独去做一个拉清界线啊，划清界线。 其实港独有冇问题，其实都未必系有问题嘅。 即系讲，首先唔系话去策划呢件事，讲啫嘛。 但我哋调轨就，我哋都一定要跟呢一个，如果唔系咧，就会俾佢去即系拉咗去港独，就会转移咗我哋本嚟想做嘅视线。我哋本嚟就系想争取真普选，想个阿披数喺翻市民嘅手上。 系 啦，咁但系咧，我原而家佢就将所有嘢咧就拉去港独啊。 你要民选一个所谓嘅特首， 你就 港独 系啦，你就系想你系想你系想你系意图咧，就系令到香港咧。就自成一国，就唔再爱国啦咁样。 你随时喺日后我哋譬如支持广东话，都可能俾人扣帽子就话系港独。 系啊，你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噶。嗱，你而家一件衫 make in Hong Kong，make in China， 喂。你廣東嘢唔會 make in Canton 噶，你講上海人唔會 make in Shanghai 噶，北京人唔會 make in Beijing 噶，你做乜 make in Hong Kong 啊？你係咪要突出自己香港啊？你係咪港獨啊？咁樣，其實你好多要拉落去，咁你為咗要劃清界線，你又去話唔支持港獨，你劃清界線嘅動作咧，你又好似變咗自己係認同港獨就等於妖魔化呢樣嘢，所以好吊鬼嘅呢樣嘢， 即係無限俾人上綱上線咯， 係啊， 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好多產品make in Hong Kong 嘅， 其實係一個 系一个 icon 嚟，即系点解要咁标榜 Made in Hong Kong 咧？就系个 quality 好，品质好啦。咁、譬如好似香港比较出名嘅 Made in Hong Kong， 譬如白花油啊，或者系咩鱼人参嗰啲咯。咁佢喺大陆喺国内销售嘅时候，都系大大只字写住香港制造，点点点，可能真系过多三五年唔可以出现呢啲字噶啦。喂，唔点解香港制造？香港系中国不可分裂嘅一部分。 然后我觉得。大家就要適當嘅時間，譬如係而家即刻就要開始，我哋唔使跟大陸嗰一套嘅，我哋鍾意講咪講咯，港獨有咩問題？係啦，我哋係講啫嘛，我哋去如果你覺得有問題，大家就更加多出嚟講。係啦，我覺得強姦有問題，我覺得謀殺有問題，所以日日都要講強姦係唔啱嘅，謀殺係唔啱嘅，就唔需要避忌嘅。係啦，咁反而我哋越咁多嘅避忌咧，反而就越入咗呢一個洗腦嘅陷阱。我哋就只覺得啊，香港係啊，香港都係要跟大陸嗰個講法噶啦。我上次講個比喻啊，我近嚟諗到嘅一個比喻就係咧，業主立案法團。系啦，业主立案法团嗱，业主立案法团咧喺我当呢个大厦喺旺角嘅，系啦，旺角呢个区议会系大过一个法团嘅，有旺角先有呢一个大厦系啱嘅， 系 唔代表我选出嚟呢个法团咧一定要听晒区议会话， 系 咪就咁简单啫嘛？系啦，我代表呢个法团讲嘢，代表我要唔我唔爱旺角咩？冇可能噶，但系唔代表我要系即系出卖我呢个法团大厦嘅利益哦。我而家咧就旺角而家好争钱使啊，每个我哋大厦嘅市民 每人夹50万， 俾旺角区议会发展啦！哦，我哋大厦个平台咧个花园好靓啊！旺角好多嗰啲小朋友需要嚟玩啊！我哋开放我哋平台啊！我哋每日咧就要 招呼2000个小朋友上嚟。 我哋要起个旺角大厦大桥啊！大家一齐去起条桥啊！咁跟住咧就俾佢哋自由出入我哋嘅大平台啊！将嗰啲保安啊嗰啲事全部不顾啊！唔一定要咁样噶嘛。 這個、M J 个例子非常嘅透彻，或者非常简单易明嘅、真系，即系正正就系、是。系而家大家可以谂翻 M J 所讲嘅例子，就系旺角区议会同埋一座大厦，你就住喺个大厦里边。咁我哋作为香港，我哋住喺香港里边，唔代表我哋要出卖我哋所有嘅权益或者所有我哋嘅应有嘅权利。 冇错啊！我哋希望我哋大厦个法团嘅一个嗰啲主席啊、委员啊，去代表翻我哋个大厦去争取利益，有乜嘢问题？系啊，点解大厦嗰啲人反而唔系啊？我哋都系要听旺角区议会话噶啦。而家真系好荒谬嘅，其实。反而佢系要佢好似帮翻旺角区议会讲嘢。嗱，而家旺角咧就需要个垃圾站啦。咁我哋隔篱有个空位，我哋系一定要支持呢个政策咁样。咁我点解要选你做委员啊？即系我唔系话完全自私，即系完全净系为我哋法团讲嘢都系唔啱嘅。咁但系喂，我哋系选你出嚟系应该系帮我哋去讲嘢先嘛。我哋甚至我哋已经有我哋自己选翻自己嗰、那个法团主席嘅权利啦。 系 而家连法团主席都唔俾，而家旺角区议会摆个人落嚟。话要听佢话，咁你话真系呢啲咁样嘅， 仲可以点样？ 系几咁荒谬啊！ 系不过即系去到今节嘅尾声啦，即系我觉得作为王师啊，咁其实到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都真系有啲气馁嘅，因为而家好多人嘅睇法就会开始，即系会觉得。冇得救啦，屌，变边个都一样㗎啦，群龙无首啊，已经敌人太强大啦、好似复仇者联盟嗰个都攞撚咗6粒钻石啦，咁仲可以点样同佢玩呢？ 有下集啊。 系或者呢个睇法就係咩，屌，我哋一定要企出嚟打佢，点点点，即係无非都系要 得两种嘅取舍咯，而家嘅黄丝， 我觉得 MJ 有冇话要有第三种取舍建议我哋去点样去做 咧？我觉得如果你净系用呢一刻咧，就好难去做个取舍嘅。但系咧自古以嚟嘅智慧咧，就系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。 系 咁，我觉得雨伞运动咧，佢唔系即时有个效果，咁但系咧佢攞到唔少嘅民心，就起码改变咗我，系启发咗唔少嘅人去更加敏感啦，或者吓更加系个所谓政治觉醒啦。 系 咁，只要越嚟越多咁样嘅人咧，我又唔担心呢、這个政权会即系千秋万世咁样去控制住香港或者系中国咁样嘅。咁、所以我暂时咁睇得乐观嘅。譬如话六四嗰个事件啦，咁系一个悲剧啦。咁但系佢哋当时嗰引发出嚟嘅精神咧，其实就算去到咁多年后嘅今日啊，几多年啊，30几40年系啦。咁佢哋嗰个精神咧，依然系影响住好多人嘅。咁我希望雨伞运动嘅精神都继续落去。咁大家唔好气馁，继续去多啲独立思考啦，继续去保持住呢个精神，咁去大家每人去将呢种精神宣扬俾一个人、十个人、100个人，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劲嘅力量。咁只要民心喺我哋嘅方向嗰度咧，我相信就好有希望嘅。咁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呢个节目《强国生还者》，咁多啲认清呢一个强国嘅现实，同埋多啲系去正面思考一下我哋香港嘅环境啦。 好，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